厄斯德拉上第八章。在阿塔薛西斯在位期间，与我从巴比伦一同启程的族长和他们的族谱记载如下：佩乃哈斯的子孙有格尔雄，伊塔马尔的子孙有达尼尔，达卫的子孙有舍迦尼亚的儿子哈图士，帕洛士的子孙有泽加里亚，同他登记的有男子150名。帕哈特摩阿布的子孙有泽纳西亚的儿子厄里约乃，同他一起的有男子200名。扎图的子孙有雅哈齐尔的儿子舍迦尼亚，同他一起的有男子300名。阿丁的子孙有约纳堂的儿子厄贝德，同他一起的有男子50名。厄兰的子孙有阿塔里亚的儿子耶沙雅，同他一起的有男子70名。舍法提亚的子孙有米迦尔的儿子泽巴迪亚，同他一起的有男子80名。约阿布的子孙有耶西尔的儿子敖巴迪亚，同他一起的有男子218名。巴尼的子孙有约席菲亚的儿子舍罗米特，同他一起的有男子160名。贝拜的子孙有贝拜的儿子泽加里亚，同他一起的有男子28名。阿次加德的子孙有哈卡堂的儿子约哈南，同他一起的有男子110名。阿多尼干的子孙是最后来的，他们的名字是厄里培勒特、耶伊尔和舍玛雅，同他们一起的有男子60名。比格外的子孙有扎固尔的儿子乌泰，同他一起的有男子70名。我将众人召集在流往阿哈瓦的河边，在那里住了3天。当我视察民众和司祭时，其中没有发现一个勒位人。我遂派首领厄里厄泽尔、阿里尔、舍玛雅、厄尔纳堂、亚黎布、厄尔纳堂、纳堂、泽加里亚和莫舒兰，通是约亚黎布和厄尔纳堂，命他们到加西菲亚地方的首领伊多那里去。我并把他们应下那定居在加西菲亚的伊多和他的弟兄们要说的话告诉了他们，好为我们天主的殿给我们带来示意。赖我们天主慈悲的手对我们的扶助，他们有以色列的儿子勒位的后裔马赫里的子孙中给我们带来了一位明智人，就是舍勒比亚和他的儿子及兄弟，一共18人。还有哈沙比亚，同他一起的有莫纳黎的子孙耶沙雅和他的兄弟及儿子，一共20人。还有达卫和诸首长为服侍勒位人所立的献身者220人，这些人全都是登记了的。我遂在阿哈瓦河那里宣布禁食，在我们的天主前自谦自卑，祈求他使我们和我们的子孙并我们的一切财物一路平安。因为我羞于请求君王派遣部队和骑兵协助我们 防御路上的仇敌。因为我们曾向君王说过，凡寻求我们天主的人，他的手常加助佑；凡离弃他的人，他便施行强力和义怒。我们为此进食，祈求我们的天主，他便俯听了我们。我由司祭的首领中选了12人，又选了舍勒比亚和哈沙比亚，以及同他们在一起的10个兄弟，把金银和器皿，及君王和他的参谋、首长，以及在那里所有的以色列人，奉献给我们天主殿宇的礼品，一一衡量了，交给他们。我衡量了交在他们手中的，有银子650塔冷通，银器100塔冷通，金子100塔冷通，还有金碗20个，值1000达里克，发亮的铜器2个，贵如黄金。我向他们说，你们在上主前是圣的，器皿也是圣的，金银是自愿献于上主你们祖先的天主做礼品的。你们要谨慎护守，直到在耶路撒冷，在上主殿宇的库房内，当着司祭和勒卫人的首领以及以色列众族长的面衡量交清为止。司祭和勒卫人就把数点过的金银和器皿收下，带到耶路撒冷我们天主的殿内。1月12日，我们从阿哈瓦河启程赴耶路撒冷，赖我们天主的手扶住，我们一路脱免了仇人和暗害者的手，平安到了耶路撒冷，在那里休息了3天。第4日，在我们天主的殿内衡量了金银和器皿，交给了乌里亚的儿子莫勒摩特司祭，同他在一起的还有佩乃哈斯的儿子厄勒阿扎尔，以及勒卫人耶属雅的儿子约扎巴德和比奴伊的儿子诺阿迪亚。每件点过秤过，即将总数记录下来。当时被掳充军回来的子民，向以色列的天主奉献了全燔祭，为全以色列献了牛犊12头，公绵羊96只，羔羊72只，做赎罪祭的公山羊12只。这一切都献给上主做全燔祭。以后他们向君王的州长和河西诸省长呈上君王的谕令，他们便协助民众资助天主的殿宇。